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五章27节到第39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在新约圣经第84、85页，84、85页。这是上帝的话语，由我来读，请你聆听。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来，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陪伴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或被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宣讲你的话语和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给今天没有办法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求你坚固他们，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也特别叫今天在座的来到你面前的人领受恩典。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与法利赛人之间有三个争议。上周我们看了第一个争议，就是法利赛人以为耶稣说健忘的话，他们质疑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今天这段经文记录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的第二个和第三个争论，分别关于耶稣该与谁同桌吃饭，以及耶稣为何不进食。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不进食，这些争议最基础都是关于耶稣他到底是谁以及他所做的事。今天的经文也记录耶稣呼召了一个人，利未，是税吏。27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关税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我们之前有提到，在去年12月的讲到，税吏在当时犹太人的心中占有蛮特殊的地位，他们是为罗马政权征税，也通常会滥用职权向人勒索诈欺。其实当时税吏的职业本身就鼓励人合法的犯罪，税吏等于向罗马政权买断了征税权，所以他们在应该纳税的税额之外所得到的钱就归入自己的私囊里面。这就是为何之后有另外一位信耶稣的税吏长撒该，他会说：“主啊，我把一半都捐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在犹太人的眼中，税吏等同罪人，拉比称他们为强盗，在宗教上他们是不洁净的人，不能够参与以色列的宗教生活，他们是被赶出会堂的人 excommunicated， 他们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耶稣之后还会提到另外一个税吏，他 他要上到圣殿里去祷告，但是他怎么样，站得远远的，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利未那天坐在关税上，表示他当时正在工作岗位上，就是要从路过的人身上收过路费，或者收关税，或者货物税。利未如果他看见耶稣，他就理所当然应该从耶稣身上榨出一些银子。但是那天注意有一个身份上的交换，反而是耶稣看见利未，结果是叫利未撇下他所有的。你可说利未这个税吏那天失身也失财，之后之前也有另一群人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耶稣，但是利未他所撇下的比那些人更多，因为打鱼的人他们之后还是可以重新回到渔船上去打鱼，一个税吏若撇下所有的，他就不太可能再重操旧业。利未那天起来跟从耶稣这个举动，就表示他没有后路可退。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利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有一个神学的用词叫什么？有效的呼召。这神学的名称有这个名称不表示我们有合理的解释，我的意思是这就像你所认识最不可能信耶稣的人有一天忽然就信了耶稣，只不过通常我们认识的人信耶稣都会有什么好处，或者以为耶稣可以给他什么益处，翻转他的生命，复兴他的事业，重整他的婚姻，整顿他的人际关系等等。至少好消息电视台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那天利未跟随耶稣就失去他已经拥有的一切好处，而且我们应该问耶稣为什么要呼召一个税吏来跟随他。阿米，这个人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特别是一个罪人，这是公认的事实。税吏和罪人通常不是做门徒的料。也许主耶稣那天呼召利未，因为他肚子饿，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所以对利未这个人来说，他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人的信主见证，特别是传道人的信主见证，也许你们都听过，好像自己做了多么大的牺牲，是一件多么悲壮的事。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应该效法这个人利未，我们应该大肆庆祝自己因为信耶稣所失去的一切。跟随耶稣的人应该有这样子本能的喜乐，因为你失去所有的却得着了基督，这样子的喜乐其实你是无从解释的，除非你自己也曾经经历这种喜乐。就如你无从解释保罗的，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视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除非你自己已经得着基督，你才能够知道保罗他到底在说什么。See，基督徒的喜乐是一种知道内幕的喜乐，只有知道内幕的人才拥有的喜乐，是某种内线消息，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利未那天的反应是最直接的，是装不出来的。他得着世人眼中最不合理的喜乐，所以他的秘诀是什么？耶稣来到利未的面前，耶稣看见利未，就表示利未也看见耶稣。利未的目光聚焦在耶稣身上。也许有些人提出，他可能之前已经听过耶稣的讲道，或许他明白自己是个罪人，可能像西门彼得一样，他不敢来到上帝面前。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去吧。 然而那一天，上帝的儿子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你来跟从我。”我来跟从你。利未的反应是一个明白自己不配却蒙极大恩典之人的反应。那天有许多的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So J.C. Ryle 莱尔说，一个信主的人，他不会只想一个人上天堂，自己一个人单独上天堂。意思是跟随耶稣的人也必然会要其他的人与他一同认识耶稣。有人说，利未如果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怎么能够在自己家里大摆筵席？我反而认为，正因为他已经撇下了一切，他才乐意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也就是说，凡他所有的如今都是为主耶稣基督，而且这能够叫他的亲朋好友与耶稣同席。所以你看得出来，小气的人通常很，应该是说小气的人不可能传福音，没有喜乐斤斤计较心中苦毒的人不可能传扬基督。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像耶稣的门徒们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与人同席吃喝就代表认同那个人，与他和好或者饶恕，有彼此的信任，有兄弟的关系。因此法利赛人他们不会与税吏和罪人称兄道弟，也不会与他们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身份就与罪人这样子的距离来定义，他们洁身自爱，他们不要受罪人的污染。耶稣和税吏罪人同席吃喝喝，就好像他之前伸手触摸那麻风病人。这显示耶稣和法利赛人他们有非常极端不同的救恩论。法利赛人的救恩论是隔离政策，靠着隔离得救，以为他们与罪人保持距离，他们终究就要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主耶稣却亲身来到罪人和病人和不洁净的人中间。为什么？其实不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需要主耶稣。他若不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又怎么来到上帝面前？若他不拯救他们，又有谁会拯救他们？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不用医生，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法利赛人不见得都会说自己没有病或自己无罪，甚至他们不会说自己不需要悔改。至少从新约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至少法利赛人他们也不认为自己需要耶稣，他们是凭着自己的作为，凭着自己的献祭，凭着自己的守食物律法，凭着自己坚守与谁吃饭不与谁吃饭，以为这样子他们可以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人。不论你如何理解这个义，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保罗之后会说的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应该至少有一个义人吧。法利赛人，我就在这里。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意与罪人同席吃饭，因为他们不认自己是罪人。讽刺的是，他们这样努力维持自己的洁净，这最终也叫他们与上帝的救恩隔绝了。他们那天失去与耶稣同席吃饭的机会，他们不明白自己就像税吏和罪人一样，他们也需要耶稣，这实在是有点可惜，不是吗？要与主耶稣同席吃吃喝喝其实并不难，你只需要先承认，是的，我是个罪人。也就是说，做一个基督徒的先决条件很简单，你必然是一个罪人，你必须 See, 你必须先是罪人，你才成为，可能成为基督徒。你若不是一个罪人，你也不可能做一个基督徒。你看得出来耶稣在这里的逻辑吗？或者教会成员最基本的资格是什么？要上12周的教会课程。哇，幸福没有？很简单，你必须是一个罪人，你才能够成为教会的成员。所以幸福的那五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承认在上帝面前你是一个完全无法拯救自己的罪人？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这个他们在马太和马可的平行经文里面也包括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们和法利赛人，他们来问耶稣的门徒们说，会问耶稣说。所以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某种程度一个苦行者，他在旷野里面吃蝗虫蜂蜜，所以我也不奇怪他的门徒们会不明白耶稣和耶稣门徒所做的事。毕竟施洗约翰在这个阶段他自己都有疑问，之后会派人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的吗？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而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他们则自夸，他们自夸什么？他们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那样勒索不义，我不像别人那样不义奸淫，我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怎么样？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意思就是，你们可能都听过这解释，当新郎在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喜乐的氛围，这不是禁食的时候。犹太人的婚礼持续7天、right? 而陪伴之人的任务就是要叫新郎新娘吃吃喝喝，大有喜乐，得到满足。在这样的筵席上禁食很不上道，也很讨人厌。哦，耶稣只是这个意思吗？只是这个意思吗？我想主耶稣他应该不需要向法利赛他们解释，我们犹太人婚礼的习俗。我觉得重点不是筵席的时候不禁食，重点是为什么我们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新郎的比喻。他们那些人听得出来，耶稣就是新郎，哎，门徒是陪伴之人。但是我们应该问新郎是谁？我的意思是，在法利赛人的耳中，谁是新郎？我要说的是，在熟悉旧约经文的人的耳中，谁是新郎？有学者说，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弥赛亚以新郎的身份出现。我会说 OK fine OK， 那我们就应该继续问，谁在旧约里面以新郎的身份出现？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上帝。耶和华召你，如同召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子，就是幼年所娶被离弃的妻子。这是你的上帝所说的。你必不再称为离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福之父，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他的地也必归你， 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上帝也要照样喜悦你。那我们熟悉的何西阿书，在那里耶和华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平安慈爱怜悯聘你归我。在旧约里面，人也会为了许多不同的原因而进食，人会悔改而进食，就连邪恶的亚哈王他都会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或者作恶的尼尼微城里面的人，他们信服上帝以便宣告进食，从最大至最小的都穿麻衣。或者当人有特别的需求的时候，特别要寻求上帝面的时候，就会进食，但以理他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上帝祈求。或者在赎罪日的时候，人要守为圣日，并要刻苦己心，要将火献祭归给耶和华。这刻苦己心通常理解为进食，这就是进食是在这个处境之下就是关乎罪，或者进食也关乎上帝的怜悯和公义。以赛亚书58章耶和华说，我所拣选的进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你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所以你看得出来，在旧约里面有这些不同的理由人进食，其中的共同点就是寻求，就是有某种因为缺乏而寻求，有某种不足，或者你可以说有一种缺席。进食总是教导人寻求耶和华的面，寻求上帝的同在，寻求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拯救。也就是说，进食总是教导人要寻求耶和华上帝。法利赛人他们反而夸口自己的进食。他反而赶到上帝面前说，我一周进食两次。约翰的门徒们他们面对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需要明白，当人得着进食所寻求的上帝的时候，当上帝不但没有缺席，反而与人同席的时候，人就不需要也不能够进食。所以我们的主耶稣那天不仅是用一个很巧妙的比喻，他其实做了一件更意义深厚的事情，就是他在向人宣告自己的身份和工作。他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就不应该，马可福音的经文，他们就不能够进食，因为新郎与陪伴的人同在，就表示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这比喻大家很熟悉，我需要多加解释吗？旧衣服新衣服，旧酒新酒， okay, 就是旧衣服和新衣服是不搭配的，新酒不能装到旧皮带里面，因为旧皮带已经它的那个撑已经被撑开了，你新酒装进去它会发酵，到最后会把那个旧皮带给撑破，所以你新酒要装到新皮带里面，因为新皮带还有撑开的空间。 OK, 耶稣你注意，他其实不是说旧的就一定不好，重点是不能把新的旧者两者混为一谈，或者不应该用旧的方式或者看法或者做法来处理新的事物。耶稣显然在这个比喻里面他代表的是新的，他的到来是新的， 所以人就必须要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智，才能够领受他的新的教训。就像我有新的皮囊才能够装新的酒，如果你用旧皮囊装新酒，会糟蹋酒，也会糟蹋皮囊。耶稣也借着这个新与旧的比喻宣告他的到来，表示上帝正在施行拯救。先知写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不论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比喻，耶稣要他们认出来，我就是正在做这一件新事的那一位。然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我认为学者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我认为不需要太复杂。耶稣在讲，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的惰性，人总是习惯旧的事物，人的味蕾总是习惯陈年好酒，但是你要品尝新酒，人就必须第一，你要认知有新酒，你也会必须想要喝那个新酒，就表示第二个，你要培养新的味觉，要有新的品味或新的价值观。陈酒确实好喝，但是只喝陈酒的人，只喝陈酒的人就喝不到新酒。耶稣要他们明白，他的到来是一个很决定性的，一个颠覆旧事的新事。我们也需要明白，耶稣来到我们生命中，就表示我们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生活模式或者原来的旧的价值标准来行事为人，新的必然颠覆，必然更新，必然取代旧的。这是说信耶稣不应该叫一个人肯定自我，反而应该会叫一个人厌弃原来的自我，也唯有如此，这个人才可能拥抱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新造的自己。一个信耶稣的人却想要维护自我，就好像要把新酒灌入旧皮囊里面。最后让我们看利未这个人。你们知道这个人后来写了一本书，这书收录在圣经里面，利未记。 No， 三本对观福音，三本对观福音都有记录税吏利未或税吏马太同一个人跟随耶稣这件事情，但是唯有马太他自己记录耶稣回答法利赛人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马太或者利未是唯一记录耶稣引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这段经节的福音书作者，其实他记录耶稣两次引用这段经文，分别在马太福音九章三节和十二章第七节。我想耶稣说这句话引用这段经文，在利未的心中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在所有人之中，这句话对利未特别有意义，不是吗？税吏利未是一个罪人，是被犹太会堂除名的人，是无法进入圣殿，无法献祭，献祭也不蒙悦纳的人。税吏利未和他那一群罪人的朋友， 他们无法来到上帝面前，但是上帝儿子那天来到他面前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啊哈 Yeah， 你觉得利未有没有揣摩这句话的意思？我会说利未比任何人都揣摩，更揣摩这句话的意思。若非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怎么可能来到一个不能够祭祀上帝的人面前说你来跟从我，而且他还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新郎要离开他们，是个被动语气的动词，新郎要被离开他们，不是他主动要离开，而是被动强迫的被离开。这当然是指耶稣有一天要被卖，被钉在十字架上。当然这也表示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的那一位，因为怜悯，为了税吏利未，为了这个罪人的缘故，他要主动献自己为赎罪祭。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从那日之后，利未要想起这一切的事，他要想起耶稣从一开始就预告有一天他要进食了。在那日之后，利未进食是合宜的，就如如今我们若进食也是应该的，因为认知主如今不在地上。是的，他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但是只要我们活在地上，就仍然用保罗的用词与主相离。只要我们活在地上，就总会有某种不完全。这是说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总会有某个人缺席。这就是在地基督徒生命的写照，总是还未完全得着，总是在等候我们的主再来这样的生命。我想利未或马太和门徒们，他们比我们更深刻体会这种缺席，因为毕竟他们曾经与主同席，又吃又喝。但弟兄姐妹，我们都一样，我们这些在那日之后进食的人绝非只有哀恸，因为我们与利未有同样的盼望，同样的喜乐。我们的主他自己怎么说？利未他自己之后要记录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从这个角度是看来，我们在天的主他的生命现在如今仍然是有某种缺席，仍然是有某种不完全，就像我们在地的生命一样。这是说如今在地上进食的人，我们虽然仍未得着，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确据，认知我们的寻求不会落空，我们的饥渴要得到满足，有一天我们要见我们主的面，我们要出席羔羊的婚宴。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认知我们不只是经历新事的人，我们更是你手中的新工作，我们是在你儿子里的新造的人，是新的创造，是有新天新地盼望的人。既然有盼望，就是还未得着的人。这叫我们的进食，我们的寻求总是有满足的盼望， 就是有一天我们要与你的儿子在你的国度里和行久。所以为此我们感谢你，也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门。 接下来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主日。